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三伏枯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喇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街上顶一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手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68685858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是北京文艺广播的主持人一丹，今天为您推荐一本书，叫做《四十之诗》，蒙曼品最美唐诗。在这本书当中，我们既可以回味我们所熟悉的李白、杜甫、王维等诗人耳熟能详的诗句，同时在讲解当中，我们也可以了解到我们所不知道的诗人在写诗时的心境。比如在刚刚过去的小满节气时，王维曾经写过一首诗，叫做《寄予辋川庄作》。他的诗文当中讲到了这样一段：漠漠水田飞白鹭，殷殷夏木转黄鹂。唐代曾经有一位诗人叫李嘉佑，他也有一联诗，就叫做《水田飞白鹭，夏木转黄鹂》，跟王维的诗只差默默和殷殷这两个形容词。所以写唐国食谱的李兆一看到时就说，果然是千古文章一大抄，这王维分明是抄袭李嘉佑嘛。他这言论一出，马上有粉丝来替王维说话了。谁呢？这个人就是明代的大文人胡应麟。他说，王维是盛唐诗人，李嘉佑是中唐诗人，王在前李在后，怎么能说是王抄李呢？分明是李抄王。这个辩驳貌似解决了问题，其实不太有利，因为李嘉佑生卒年不是很清楚，但王维这首诗是晚年的作品，万一李嘉佑少年时代写过水田飞白鹭呢，王维还是有可能抄袭。所以真正有力的反驳不在这里，而在宋朝的叶梦得。叶梦得说，诗中有叠字最难，但是用好了也最见精神。王维这两句诗的好处，正是添加了默默和殷殷两个词，原本很普通的水田飞白鹭，夏木转黄鹂，一下子就有了诗意，成为了佳句。而尾联的野老与人争席罢，海鸥何事更相宜，却暴露了诗人的心境。换句话说，这首诗并没有像好多人所说的那么幽静闲适，事实上他还带着王维对现实政治的不满，带着一点不平之气。正因为世俗混乱而复杂，诗人才会觉得漠漠水田飞白鹭，殷殷夏木转黄鹂是如此的宁静和谐，才会把它写得如此开阔舒展，而又色彩鲜明，风度娴雅，让我们今天看了都陶醉不已。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听唐耳朵》。 听听唐耳朵。 耳朵听听听听唐耳朵，唐耳朵笑笑笑笑唐耳朵， 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 大家 晚上好， 晚上好，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 每天晚上在听听糖耳朵节目里，我们都会给大家带来很多好听的内容， 有笑话、 故事、 儿歌。 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听听糖耳朵上听这么多精彩的内容。 好了，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 勤奋、善良、诚实、坚强、有爱。 故事中的好品格由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北京市妇联特约播出。 大家好，我叫严汉月，我来自丰台区方庄第三幼儿园。今天我和爸爸妈妈一起读了小乌龟弗兰克林的故事，弗兰克林学骑车，好多小朋友都学过骑车吧，也都会经历到小乌龟弗兰克林害怕、紧张、担心骑不好的过程中吧。我听了这个故事，我知道好多好多的事情做起来都没这么简单。首先，要不怕困难和失败，要不断尝试和努力，这样才能学到好多好多的本领。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加拿大的大朋友为我们写的，他们是波莱特·布尔乔亚和布伦达·克拉克，是由白欧翻译的。我们要谢谢接力出版社的叔叔阿姨为我们出版了这本书。听听糖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小乌龟富兰克林小小口袋书，富兰克林学骑车。小乌龟富兰克林，他会潜水，也会打棒球，他能很轻松地爬过单杠，还能把秋千荡得很高。 可是现在富兰克林遇到了一个大麻烦，就是他不会骑自行车。哦，其实他可以骑的，但是必须加上两个小轮子。可是富兰克林不想这样，他想像一个大人那样骑一辆真正的没有小轮子的自行车。春天来了，富兰克林和小伙伴们都骑着有小轮子的自行车。可是小海狸最勇敢，他第一个拆下了辅助的小轮子，他不停地练习练习，终于能在公园里向小伙伴们展示他的车技了。小海狸骑着自行车过来，他喊着： 快看呐，我会骑自行车了。 小海狸围着富兰克林骑了一圈又一圈。没过多久，小海狸骑得更好了，他可以一只手扶着车把，另外一只手和大家打招呼了。很快，除了富兰克林，剩下的每个小伙伴都会骑自行车了，不用小轮子帮助，是真正的自行车。 这一天呢，小熊对富兰克林说： 快，快走啊，我们现在去野餐吧。 可是富兰克林担心小伙伴们会笑话他不会骑自行车，于是他就撒谎说： 我还不饿呢。 说完，富兰克林就一个人回家去了。 到了家，富兰克林让妈妈帮他把自行车上的两个小轮子拆掉了，他也想学会骑自行车。 他坐在自行车上，妈妈在后面扶着车座。 好了，现在出发。富兰克林左摇右晃，左扭右摆的，啪，摔进了花丛里。富兰克林难过极了，他垂头丧气地说，我学不会骑自行车，我再也不想骑自行车了。 接下来的几天里，富兰克林觉得好像小伙伴们把他给忘掉了。他躲在树后面，看着大家一起骑着自行车出去玩。小伙伴们骑上自行车，已经成为一个个的小探险家了。他们骑车去野营，骑车去钓鱼，骑车去买冰淇淋。星期六的这一天，小伙伴们骑着车路过了富兰克林家，他们嗖的一声就从篱笆外面走过去了。富兰克林和妈妈正在院子里晒衣服。妈妈说，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呐。 富兰克林委屈地说， 可是我没有小轮子的帮助，就不会骑自行车。 妈妈问富兰克林， 那你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吗？ 富兰克林想了想，支支吾吾地说， 我也许可以再试一次。 好吧，那就再试一次。富兰克林小心地骑到了自行车上，他害怕地叫了起来， 就要倒了，车就要倒了。 可是妈妈在后面扶着车座对他说， 你放心地骑，我会一直扶着你的。 富兰克林使劲地蹬起了脚踏板，妈妈在后面帮助他掌握方向。可是富兰克林越骑越害怕， 妈妈，我要摔倒了。 他大叫了一声，停下了车。妈妈对他说， 学骑自行车确实很困难，可是你不能因为困难就不学了呀。 妈妈，骑车对我来说太难了，对我的朋友们来说就很简单。 乌龟妈妈摇了摇头， 你觉得所有事情对他们来说都很简单，是吗？ 真的很简单吗？富兰克林认真地想了想妈妈的话。富兰克林来到了公园，他看见小海狸正在攀爬架上晃来晃去。他们经常想要玩这个游戏，抓住攀爬架上一格一格的架子，就这样像荡秋千一样荡过去。可是每次只荡到第三节，小海狸就扑通掉到了沙子上。小熊说， 你看我的，你像我这样爬。 一个，两个，三个，特别简单。 小海狸说， 对你来说很简单，对我来说很难。 他又试了一次，可还是掉在了沙子上。不过小海狸拍了拍身上的土说， 别担心，明天我一定能爬过去。 富兰克林想起来，他教小欢学游泳的时候，小欢总是不敢把头放进水里。富兰克林对小欢说， 游泳很简单，别害怕。 可是小欢吓得大哭起来。过了好久，他终于不怕水了。现在小欢可以一口气在池塘里来回地游一次。富兰克林又想起小狐狸第一次学打棒球的时候， 刚开始他根本就接不到球，他练习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有一天他竟然把球打得很远，打出了一个漂亮的本垒打。这么多的事情富兰克林都想起来了。就在这个时候，豪猪慢慢地走过来，他身上穿着护膝、护腕和护肘，还戴着安全帽。啊，原来他正在学溜冰呢。他对富兰克林说： 我看起来是不是很可笑？可是带着他们是很安全的。 哦，我想这是个好主意。富兰克林从椅子上跳下来，他急忙地跑回了家。富兰克林戴上了护具、头盔、护膝、护肘还有手套，他还在家门口的小路边上放了好几个旧枕头。他推出了自行车，对妈妈说： 我要再试一次，现在我不用担心摔倒了。 富兰克林坐在自行车上，妈妈在后面扶着车座，他摇摇晃晃地骑了起来，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每次摔倒他都会勇敢地爬起来继续练习。 哦，妈妈，我想现在你可以放开手了，我要试试。 嘿嘿，瞧，富兰克林让妈妈松开了手，这一次他没有跌进草丛，也没有撞上电线杆。妈妈在后面高兴地跳了起来。 哦，富兰克林，就这样骑，就这样骑。 富兰克林特别的开心，他高兴地大叫着： 哦，我终于学会自己骑自行车了。 啊，这次轮到富兰克林骑到公园里向小伙伴们展示车技了。小熊、海狸他们看到富兰克林都高兴地叫起好来。 嘿，太棒了，富兰克林。 加油啊，富兰克林。 富兰克林伸出一只手想对他们挥一挥。 你们快看，哦呸。 他还没说完就摔进了草丛里。大家赶紧跑过来扶起了富兰克林，可是富兰克林笑着说： 哦，没关系，我还得好好练习，其实做什么事情都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 故事讲完了，听好故事，做好孩子，育好家风。故事中的好品格由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北京市妇联特约播出。 喂， 叮铃铃，叮铃铃，叮铃铃，嘿嘿， 你为什么骑一个那么高的自行车？ 唐耳朵，看我新买的自行车是不是很棒啊？ 当然了，可是你为什么给我只买了一个玩具？ 因为你不会骑自行车。 哼，你小看我是吧？ 自行车只有两个轮子，你看看你的玩具自行车有几个轮子？ 四个。 对呀、啊这说明什么呢？ 你看扁我了。 不，这说明我会骑自行车就可以骑着两个轮子的自行车走。这说明你不会骑自行车，你就必须得有两个轮子帮着你。你要是去掉那两个轮子呢，你就会 好吧， 摔倒。 不管几个轮子，反正它也是自行车呀。 对呀、 太好了。哦，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郊游吧。 我们骑着自行车去郊游吧。 可是，你骑得那么快，我怎么能赶得上你呢？ 谁让你的自行车那么小啊？ 那有什么办法呢？有了。 什么办法？ 曾经。曾经。包装礼物的那根丝带在哪儿呢？ 丝带就放在床底下了，怎么了？ 啊，有了。 你干嘛把你的自行车系在我的自行车上啊？ 这样你就可以在前面骑，后面就带上我了。 好吧，那你可要使劲骑哦。 哎，我使劲使劲 开。叮铃铃，叮铃铃。 别刹车，别刹车。 哎呀，砰！你干嘛撞上我呀？ 你干嘛突然刹车？ 因为前面是红灯啊。 下次你红灯的时候告诉我一声。现在是绿灯了， 会刹车吗？ 哎，有办法了。 什么办法？ 如果我们换一根竹竿的话，这样就不会撞在一起了。 啊，对呀，因为竹竿就是硬的。 啊， 好，来绑上一根竹竿。你好了，走啦， 走啦。 叮铃叮铃铃叮铃铃叮铃铃。怎么越来越累呀？ 哎呀， 看， 那呢？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唐耳朵， 怎么了？ 我说我怎么越骑越累呀、啊、你为什么在后面躺在自行车上根本就不动啊？ 唐耳朵听听听听唐耳朵，唐耳朵笑笑笑笑唐耳朵，唐耳朵唱唱唱唱唐耳朵，唐耳朵跳跳跳跳唐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唐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唐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唐耳朵听你说大话。 呱呱的妈妈上班之前化妆，呱呱总是跑过来依偎着妈妈。有一次呢，他使劲地闻了闻妈妈身上的味道。妈妈问他，闻什么呀？什么味儿啊？你闻了半天。呱呱非常寂寞地回答说， 上班的味道。 有一次上班之前，呱呱竟然眼含热泪，舍不得让妈妈走。妈妈问他，哎呀，别这样，你想吃什么？妈妈给你带回来，好不好？ 冰淇淋。 哦，什么味儿的呀？呱呱眼含热泪，回答妈妈说， 妈妈味的冰淇淋。 呱呱小的时候，一看到妈妈要对他发脾气，就赶紧跑到书架上拿一本《不发火的育儿法》这本书递给妈妈，还会非常同情的同时对妈妈说上一句， 老妈，你好像又该看看这本书了。 520那一天，呱呱的妈妈为了应景，就问自己的老公还爱不爱他呀。老公深情地回答说，爱。结果呢，2岁的呱呱听见了，大声地反驳他们两个说， 爸爸不爱妈妈。 爸爸笑了，过来接茬说，嘿呦呦，那爸爸爱谁呀？ 爸爸爱的是阿姨。 嗯，哪个阿姨呀？ 绿色的阿姨。 呱呱指了一块绿色的磁铁拼图。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唐耳朵， 听听唐耳朵。 我是唐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唐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唐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幸福童年幼儿园的王君泽小朋友要教我们说一首儿歌《小手拍拍》，这里面有很多的英文单词呢。 小手拍拍 ，yes， 拍拍，手指伸出来 ，finger 伸出来，眼睛在哪里？Eyes 在这里，有手指出来，眼睛 Eyes 小手拍拍 Hands 拍拍，手指伸出来 Finger 伸出来，鼻子在哪里？ Nose 在这里，有手指出来，鼻子 Nose 小手拍拍 Hands拍拍，手指伸出来